在这无边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耐的情怀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别说 什么，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。 别说， 你不用说， 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眼，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知的世界。 多少个春天花儿依然开，多少个仲夏夜晚你不在，眼前那秋天落叶飘来，还有那冬天白雪飘窗外，我时时刻刻都在等待，等待思念的你早回来。我不管你是否依然的爱，我要你把这段情说个明白。我知道世上没强求的爱，也了解感情本是无奈，心里的疼痛，迷失的感受，你也不得不忍耐。眼见那春天走，秋天又来，眼见那白雪层层遮盖，我无怨无悔这失去的爱，只是承受命运安排。

想你望着我的眼睛，多想忘记每一刻，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。想象你失落的唇印，想象你失语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，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去找，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够走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一起不再存在你的心里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。如果阳光永远都炽热，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，你能不能不离开的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就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去找，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 情的人间。 些人海中能遇见你， 因为有你让生命更有意义。 当一切成过去，风和雨都停息，共同编织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。 只要是永远， 不管多遥远，哦，期待心愿有一天终会实现。

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

心。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涌 走在漆黑的空间。